些日子里得到什么，我不想再为了这些困惑自己沉默的大的日子做了什么，这些日子里得到什么，我不想再为